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边带有一种地区色彩的音乐，就是来自于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那其实呢，像这样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他的奥弗涅山区歌曲就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而康特卢布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专辑式的这样的介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位法国作曲家。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康特卢布他的奥弗涅山区歌曲的世界。 听到的白乐罗，也是在奥弗涅山区歌曲当中最最著名的一段。那在这一次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当中呢，我们一定会现场听到他的，虽然他们演出的不是全部，但这一首我保证一定会在音乐会当中为大家献出。奥弗涅山区其实是位于法国中部的一个大区，和其他国家都没有接壤，它位于法国的中部，人口呢大概有131万，而这里的风光是具有38万年历史的火山活动造成的结果，到处都是绿色的群山和原始的峡谷，可以说是纯粹的大自然。而火山呢带给人类的另一个馈赠就是众多的矿泉水和温泉，所以呢在罗马时代这里就已经建成了温泉，直到现在还在为度假者带来无限的喜悦和幸福。那今天我们所来听到的就是奥弗涅山区歌曲，这也是康特鲁布最著名的作品。 Se vuoi morire da miccio, no, sono pilota, se vuoi morire da di tanta bundato che l'aio di rozzo, al marò migliore che l'aio di pì, di tanta bundato che l'aio di rozzo, al marò migliore che l'aio di pì. 对康特鲁布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也的确如此，他很多很多的作品其实也是来源于他对于民歌的采集，不过呢他最著名的就是这一段奥弗涅歌曲全集的录音。在他的生涯当中呢，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银行工作，后来到巴黎圣乐学院师从丹蒂学习，成为一名作曲家。1925年他创建了旨在收集民歌的组织，前往法国南部收集了很多当地的民歌和宗教曲调。1941年他曾经有过一个生涯当中，也就是在工作当中为维希政权服务过，这可能也是成为他生涯当中的一个污点吧。康特鲁布的作品比较多，但目前的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仍然在演出的只有他改编自民间旋律的奥弗涅山区歌曲集。那我们听到这些歌曲其实真的是朴素优美，而且经过作曲家的润色之后更加的动人。在这里来聆听的像刚才那一段就叫做泉水，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到 哪里。奥夫念山歌的歌曲，其实有人会说，哎，这其实就属于，就是古代的时候是属于高卢地区，对吧？民风很淳朴的。那这个民歌呢，很多朋友如果说会法语的话，可能会发现和法语有所不同。它的确是用当地的方言来演唱的。奥夫念刚才也介绍过，是位于法国南部的山区，在这里面我们听到的也是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他所收集和整理并且改编的奥弗涅地区的民歌。他其实一共汇聚成了五卷的奥弗涅山歌集，在这里我们为大家选择的几十首也是现在经常会收录到唱片当中的，大概有二十几首吧。继续来聆听耳边的这一首，叫做牧歌。 法国中南部的奥伯涅区，山清水秀，景色旖旎，起伏的山岗上绿草如茵，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人放牧的天堂。这些草地上出产闻名法国的奥伯涅奶酪，更诞生了优美动听的奥伯涅山区民歌。而使这些民歌得以流传于世的，就是出生在奥伯涅地区的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那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演出的也是康特卢布的奥伯涅山区歌曲当中的一些段落，非常具有创意，许多歌曲的场景和森林剧场非常契合。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位作曲家他的奥伯涅山区歌曲。我是王卓，继续聆听。 澳门山区歌曲。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聆听其他的那些带有法国田园风格的歌。我是王卓，马上回来。

奥弗涅是法国中南部内陆的一个地区，它的多山的地形也使得这个历史上形成了和法国其他地区迥异的方言和文化风貌。所谓的奥弗涅歌曲集，其实就是出生在奥弗涅地区的法国作曲家康特鲁布，他所收集并加上和声和配器的30首奥弗涅地区的民歌，一般呢都是以乐队伴奏女高音的形式来演出。这些貌似旋律简单、歌词直白的民歌，实际表达的情绪不是一味的单纯，有的呢具有嘲讽，有悲叹，或还有阴暗。顺便说，这样的歌曲的歌词所用的语言和现代标准的法语差别很大，其实不能说是一种法语的方言，一种是法国和意大利语同样都是属于罗曼语族的这样的语言，在中世纪或者是一直到近代曾经流行于今天法国的南部、西班牙东北部还有意大利的北部，可能我觉得可能和现在的大熊猫一样非常的珍惜了。 C'est une bosse 今天聆听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康特鲁布的《奥弗涅山区歌曲》。 美丽，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呢。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的。我是汪卓，明天再见吧。 等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 记着抛弃自己。